鲁班学艺。鲁家湾有个鲁木匠，鲁木匠有个儿子叫鲁班。鲁班从小爱学习，爸爸做了个大柜子，他就照着做了个小柜子。爸爸做了条大板凳，他就照着做了条小板凳。鲁班十岁时就能做什么像什么了，邻居见了都夸奖。有个邻居劝他爸爸说，鲁班这孩子心灵手巧，你就让他学点手艺，给你做个帮手吧。他爸爸说，我的手笨，跟着我能学出什么好手艺来，我叫他跟那手艺强的人学去。鲁班十二岁了，有一天爸爸牵出一匹马，拿出一包银子对他说，孩子，你爹苦了一辈子积了这点钱，你拿它做路费，骑上快马到终南山去找木匠祖师学手艺吧。鲁班备好包袱，骑上快马，一连跑了99天，翻过99座大山，渡过99条大河。一天来到了终南山，他爬上山顶，看见3间草屋，推门进去，看到满地是锯子斧头，再一看床上睡着一个白发苍苍的老爷爷，呼噜响得像打雷。鲁班想，这人一定是木匠祖师了。鲁班把工具收拾得整整齐齐，把屋子打扫得干干净净，坐在一边等着。等呀等，一直等到太阳快落山的时候，老爷爷坐了起来。鲁班连忙走上前去，跪在地上说，我叫鲁班，到这里来求老师傅收我做个徒弟。老爷爷听了呵呵大笑，问他，你学手艺是为了什么呀？鲁班回答说，学好手艺给大伙修桥造房子。老爷爷点点头说，好，我就收下你这个徒弟，你先把钝了的斧头、刨刀、凿子磨快。鲁班挽起袖子磨了起来，白天磨，晚上磨，一连磨了7天7夜才磨完。师傅说，你再去把门前那棵大树锯倒。鲁班到门前一看，那棵大树真粗，两个人都抱不过来，树梢都快顶天了。他坐在树下锯了起来，一连锯了12天12夜，轰隆一声，大树倒了。师傅又吩咐，把那棵大树砍成屋梁，要砍得又光又圆。鲁班拿起斧头，一连砍了12天12夜，才砍成了一根又光又圆的屋梁。这时师傅又说了，你要在大梁上凿2400个眼子，600个方的，600个圆的，600个三角的，600个扁的。鲁班凿得目花乱飞，一连凿了12天12夜，凿成了2400个眼子。师傅看了笑眯眯地说，好孩子，什么也难不倒你，你做得很好啊，我一定把自己会的都教给你。说完就领鲁班到西间屋里。一进这屋，鲁班只嫌眼睛不够用。原来屋里摆满了许多模型，各式各样的楼阁、桥塔、桌椅、箱柜都做得特别精巧。鲁班一下子看呆了。师傅说，你把这些模型一个个拆开来，再一个个装起来。说完就走出去了。鲁班把那些模型拿在手里， 翻过来覆过去的看，舍不得放下。每天天刚亮，他进屋去，到夜晚满天星的时候还不见他出来。他胳膊酸了，顾不得伸一伸，眼睛花了，顾不得闭一闭。就这样，鲁班忘掉了白天和黑夜，也忘掉了冬天和夏天，不知不觉已经过了3年。这时鲁班把那些模型拆拆装装不知有多少遍，都记得滚瓜烂熟了。不但记住了用什么材料怎么制造，而且记住那些东西上雕刻的花草树木的样子。鲁班的手艺学成了，老师傅为了试试他的本领，一把火把模型都烧了，要鲁班重新做起来。鲁班想了想，一样样全都重新做了出来。老师傅又提出许多新的式样，鲁班心里一琢磨，也都做出来了。老师傅很满意，说：“鲁班，你的手艺学好了，该下山了。”鲁班还想再学些东西，也舍不得离开师傅，就说：“我的手艺还没学好，让我再学3年吧。”老师傅笑了，说：“学习是一辈子的事儿，以后一边做一边学吧，在我这里已经学不到什么了。”鲁班这才含着眼泪拜别了师傅，下山了。鲁班一生记住了师傅的话：修桥梁，造房子，给人们做了许多好事。 青鸟网，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